妻似排斥，原有心意沉溺，残缺景致荆棘里，为你唱首诗，无力阻止回忆，沉醉几次如这，遥控装置为你竟甘心姑息片纸，叫我怎把持？灵魂其实原始，不心写不出修身意思，调乱视听的怪事，误了一小时，回旋无力停止，命里可不可冷静一次？ 可不可冷静一次？